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静乔。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主持人们用诵读剧本的方式来庆祝。我和我的同事赵亮、赵爽还有小群一起诵读了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龙须沟》的台词片段。《龙须沟》讲述了北京一个小杂院四户人家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遭遇，表现了新旧时代两重天的巨大变化。在这个片段当中，赵亮扮演的是程疯子，我扮演的是程娘子，赵爽扮演四嫂，小群扮演小妞。 王大妈，娘子，列位大姨，姑娘们。 大爷，唱唱，我给你打家伙。 好嘞， 香港活儿到那沟里去。有你这么大的人，还不如小妞子呢，她都帮着大人做点事儿，你看你。 娘子诧异，想当初在戏园唱玩意儿挣洋钱，欢欢喜喜天天像过年，哎，受欺负丢了钱，臭鞋臭袜臭沟臭水臭人臭地，熏得我七窍冒黑烟呢。 哎，你呀，我这辈子算倒了霉了。 哟，你也别那么说，他总比我们家那口子强点儿。他不是那脑子瓜子有点毛病吗？我那口子他没毛病，就是不好好干，拉不着钱他泡蘑菇，拉着钱吧他能一下子都喝了酒。 嘿嘿，我这脑袋没毛病，是这臭沟啊熏得我不爱动。有一天呢，沟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享太平。 呱唧呱唧呱唧呱。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京承高速望京桥到京城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5，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这个天儿确实有点凉，乍暖还寒的感觉。但是说到北京最美的季节，很多朋友会选择我们此时此刻的仲春时节。这个时节花开，花朵盛开，争奇斗艳，很多春花可以说是次第开放。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带大家走进一种花，走进一个古老的寺庙。古诗里曾经这样写：三春一绝京城景，白石街旁紫玉兰。那今天我们要推开的就是潭柘寺之门，跟您说到的这种花就是特别有名的二乔玉兰。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好，我是小强。 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潭柘寺景区办公室主任啊，郝新建先生，欢迎郝主任。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问题啊。说到潭柘寺啊，著名的导演冯小刚先生曾经在潭柘寺取景拍摄了一部电影。那我们的问题是，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什么呢？ A 没完没了， B 大腕儿， C 非诚勿扰， D 非诚勿扰二。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在添加朋友里输入这六个字就可以了。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获得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那今天我们就让郝主任给大家说说啊，这个潭柘寺里的二乔玉兰，说它是北京城最有特色的玉兰花，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的，很高兴今天能坐在这里跟主持人一起跟大家聊聊我们潭柘寺，聊聊我们的二乔玉兰。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呢，是北京非常有名的观赏花卉。有一句古语叫三春一绝京城景，白石街旁紫玉兰，指的就是潭柘寺的二乔玉兰。这两株玉兰呢非常的美丽，它不同于普通的白玉兰跟紫玉兰，它盛开时的颜色呢是粉白相间，在同一朵花朵上非常的艳丽跟美娇柔。然后古人呢用三国时期的两个美女大乔小乔来形容它，俗称二乔玉兰。 嗯， 啊，典故这么来的，就是大乔二乔， 大乔小乔， 大乔小乔， 啊，就觉得这特漂亮， 特漂亮。 嗯，其实我看玉兰的感觉和看别的花还不太一样啊，因为玉兰是乔木，很高，看到它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席慕容的那首诗，就一棵开花的树，那个树上啊没有叶子，只有大大的硕大的花朵，所以给你一种感觉特别的不一样啊。那如果是一株古玉兰的话，如果它的颜色还和别的玉兰不一样的话，如果它还在一座寺庙里的话，那这个给人的感觉确实是不一样。那其实小强不止一次在玉兰盛放的时候去过潭柘寺，前几天也刚刚去过，说说自己的感受。 哎呀，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典雅然后特别雍容华贵的感觉，并且呢这个我也听咱们这个潭柘寺景区的这个领导包括一些导游哈跟我讲过，说这潭柘寺的这个玉兰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它是这个种植啊，现在好像一般说这个双色玉兰好像种植只有100多年。 对，说是这个法国人啊，最早这个在100多年前，他那个发明了现代的二乔玉兰的嫁接技术， 就是双色玉兰。 双色玉兰，而潭柘寺的二乔玉兰呢，是种植于明代，也就相当于400余年前。那个时候就体现了咱们古人的这个中国古人的这个嫁接技术啊，已经非常的先进了。 现在好像说这个玉兰好像一般只有300多年的寿命，好像是。 但是潭柘寺这地方是非常好的地方 啊， 所以二乔玉兰能出现在潭柘寺，也是对潭柘寺的一种福气啊。 另外还有一点，好像说就是像这个年代的，就是明代的这个玉兰，到现在好像是不是就是双色的二乔，这双色的玉兰吧，好像只有在潭柘寺有了，是吧？ 对，据我了解吧，就是这个百年以上的古玉兰啊，非常的稀少。 嗯， 而潭柘寺能独有两颗近400年的玉兰，是非常难得的。 大家听听，这个是 一个是寿命长，老寿星， 对 啊， 对， 还有就是颜色娇艳。而且来自明代啊，是吧？我们说嫁接技术那是100年前的事儿， 对对对 啊，人家在400年前就有这个姿色了，所以特别特别的难得啊， 非常难得。而且这个季节正是盛开的季节。 对，其实我们潭柘寺玉兰赏花季也是一个最佳花期的啊，从几号到几号？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最佳花期里头？ 对，这周呢正好是盛开的季节，每年的二乔玉兰盛开的时间呢都是略有区别的，但是大概都在清明的前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呢，它就盛开了。正好今年我们的活动呢是从3月31号 到这个四月八号这一周，正好是盛花期， 哦、正好清明节期间可以、 嗯、对，正好盛。 那这两天这个下雨，天又挺冷的，会影响我们的二乔吗？嗯， 略微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嗯， 不过这个两株二乔玉兰啊，它生长了几百年了，它生命力还是非常旺盛的。 嗯， 然后小小的挫折和雨是没有多大的概率。 大风雨都见过了，是吧？四百年都过来了哈。嗯，那其实小强强烈推荐啊，我们一开始就把这路线说好，因为时间紧张，有的时候就给略过去了。服务性的信息还是要有的啊。 对对 对。 就比如说自驾去，我、哦、怎么走方便？ 嗯，潭柘寺，您来，您就比较熟， 潭柘寺其实是离北京市区非常近的一个风景名胜区，它离市中心的距离只有30余公里。自驾车的话，顺着北京西客站莲石西路一直向西，过了西六环之后呢，很快就进入108国道，108国道到潭柘寺镇路口一出来就到潭柘寺了。 嗯， 非常的便捷。 我那次去好像总共我早晨，因为早晨9点到的嘛， 嗯， 8点多是不到1小时， 对，非常快。 对， 如果不堵车的话，基本40分钟就能到。 对对对对。 嗯，其实说到潭柘寺了啊，北京人赋予它与众不同的那么一种感觉，因为有两句老话大家都熟，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还有一句叫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就是它和我们这座城的历史好像有种微妙的又紧密的联系。我们下面听一段录音啊，这是来自徐德亮的潭柘寺传说。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说这句谚语是怎么来的呀？哎，这有一个民间传说，说早年间呀、啊，就在燕京地区，就北京、天津这一片吧，苦海幽州啊这一片，有这么一条恶龙啊。这恶龙啊，搅的这一片苦海呀、啊，经常是旱灾完了涝灾，涝灾完了旱灾。这不是苦海吗？那也有土地呀、啊。它不能真是一片海啊，那哪有人呢？哎，苦海幽州这块就因为这条恶龙搅的是民不聊生。大明朝当时啊，燕王朱棣准备从南京迁都到北京的时候，开国宰相刘伯温奉旨修建北京城。刘伯温一想，要是不把这条恶龙除了，这儿永远是苦海幽州，这北京城建不好。哎，怎么样抓这恶龙，怎么除恶龙，这个故事咱不细讲了。因为刘伯温呢精通奇门遁甲，熟知阴阳五行，刘伯温的能耐太大了，捉条恶龙不算难事儿。那么把这恶龙活捉了之后，就压在了北新桥下，并且呢用一支箭做房屋的大梁修建了潭柘寺。这大梁啊，也就是这支箭呢，箭头直指着恶龙的咽喉，你敢动就射死你。从此以后，人们才能够安心的在这块繁衍生息。据说呢，后来在北京城里啊修建皇宫的时候，那皇宫怎么样啊，哎，都必须比潭柘寺的大梁得低一寸。哎，这就是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句话的由来。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不过从这个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修建时间比潭柘寺晚的北京城，指的呢就是明朝建立都城的时候修的这个北京城。 刚才是大家听了一段潭柘寺传说啊，可能有听众朋友说这不是正史，这是传说，那它里头说的这个历史年代准吗？我们要问问郝主任。 这句话的还是有一定的考证依据的。 嗯， 潭柘寺呢，据史料的考证跟论证啊，它是始建于西晋的永嘉元年，就是公元307年。那年呢是西晋末年，幽州有个都督呢叫王俊，他的夫人呢叫华芳，正好在公元307年啊去世了。他为了他给他的夫人祈福啊，在西郊这个潭柘寺地区啊，修建了当时的北京的第一座寺庙。当时的名字叫嘉福寺， 嗯， 规模很小，就一个四合院的大小吧。逐渐经过历代的这个发展，它有现在的这个规模。而这个咱们理解的这个北京城呢，我个人理解啊，就指的是这个元大都， 兴建时候的都城， 就是建都嘛， 建都的时候。至于以前呢，都是一些诸侯国的小城。 对，建城史和建都史不一样。 对， 对， 所以当时元大都应该是公元1200多年，而 坛寺1271年， 坛寺呢是公元307年，正好比它还早了900多年。 对， 哦， 所以说这句话呢，先有坛寺，后有北京城，我认为还是有一定依据的。 哦，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是没的，肯定没错的。 那刚才还说了另外一句老话啊。就是火烧潭柘寺，水淹北京城。这又火又水的，这个是怎么回事？ 潭柘寺啊，它这句话呢，我原来也是特地细致的去了解过，在潭柘寺的这个大铜锅这大伙房啊的一个灶台上刻着三个字，叫潭柘寺三个字。而在北京的北京桥上呢，也刻了三个字，叫北京城。这句话呢，理解有什么？潭柘寺啊，在古代由于它是木结构的建筑多。他着过几次的火，而当时的老方丈呢，为了怕不让潭柘寺以后不让他再着火，所以就把他这个潭柘寺三个字呀刻在了这个火房的灶门上，意义是我们每天用火在烧着潭柘寺，他已经在火中了，就不可能再着火了。而在北京桥上刻着北京城的三个字呢，也是天天淹着北京城，他已经在水中了，他就不会再被水淹了。是这个意思由来的。 挺有意思，这种寓意啊。 您刚才说了一个关键词啊，就是这个灶上有一口大锅啊。 对， 其实这个咱们潭柘寺也有镇寺之宝啊，这大锅传说就是镇寺之宝是吗？ 对，潭柘寺呀，古代啊有四宝，而现在能看到呢有两宝。一口呢就是这个大锅，还有这个石鱼。至于其他的两宝呢，分别是这个原来大雄宝殿上的这个自由柱，还有唐代的一个壁画，画的是当时的华严祖师的壁画，叫画祖。这两宝都是毁于火灾，所以后来老方丈为什么说要把潭柘寺刻在灶门上，就因为宝贝都给烧没了，必须得想办法不能让潭柘寺再着火了。而现在剩的这两宝呢，就是火房的大铜锅，过去有三口锅，现在仅剩一口。 听说剩的还是最小的。 对，最小的。 对，最小的有多大呀？ 哎呦，最小的这口锅的这个， 您比划比划，让我们看看。 我这个 双手的举， 这臂展超过2米26了。 哎，我这个将近1米8的身高，这臂展也比划不开。 对， 啊，也比划不开啊， 也比划不开。 那锅就超过1米8了。 身长跟这个胳膊身长是一样。 篮球运动员稍微长点。 它的直径啊，得将近1米9，深得将近1米1多吧。 那这个锅。这什么时候能熟啊？哈， 这个潭柘寺的这个三口大锅呀，过去啊，僧人是每天从早到晚是不停的熬着的。他是有句俗话嘛，来僧之后添水不添米，他每天早上起来呀，把很多袋的大米就倒进去了，就不停的在熬着。 对， 然后人盛走了之后加水就可以了。旁边这个火房的师傅也很辛苦。那个炒勺啊，就跟船桨一样大小， 对呀，不停的搅晃， 不停的搅晃，真跟划船一样。 所以 把这个当时这个师傅，这个做饭的师傅，这个形象也刻在了这个灶门上。 这师傅这臂力得好是吧？ 这另外我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我有印象，好像当时那个听咱们导游给我讲过，说那个锅呀，现在看就是说平常做饭还好，到冬天刷那个锅里边去刷锅，那个也特别有意思。你跟我们说说。 哦，确实是潭柘寺这口大锅呀，一到这个古代啊去刷的时候啊，由于潭柘寺啊它是地处于这个山区，还有句老话叫潭柘以泉盛，戒台以松明。潭柘寺的泉水啊是非常丰沛的，有过去有明泉36眼，很早的时候潭柘寺就有一套自动，就现在叫这个自来水系统。 自动集水技术， 从山泉水啊引到了一个寺院的各个院落里边，通过引水槽，而最终能也其中有一道是流到了这个大伙房那里。大伙房那里啊，需要刷锅的时候就把这个灶门或天水，把灶门这个排水阀门打开，这山泉水自动就流进来了。然后这个师傅们就站在上面，有一个就跟大扫帚似的大刷子， 这是刷锅跟刷墙似的， 对，真是的， 跟扫房子似的。 然后这个刷完之后啊，这个水啊还要引走，也非常的费劲，也得是需要这个臂力非常好的师傅。 这锅得多深啊， 一桶的把它舀走。 对， 得好几米深， 对，一米二左右的深吧。 那是咱们现在看到那个锅。 对，看到 以前最大那个锅， 最大那火锅比它还要大。据传有三口，但另外两口在历史上就遗失了。 你还没说完，接着说这个怎么刷锅。 对， 冬天怎么刷锅。 冬天的时候因为它非常滑， 都结冰啊， 嗯， 所以说那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呀、啊？人只能跳进去， 就在锅里刷， 在锅里刷，跳进去之后啊，从外边看就看不到人了， 嗯， 哎，然后就一个伙夫就忙不过来了，就得多找几个人一起，所以说为刷一口锅，就得好几个人忙活一天，所以一到冬天呀、啊，这个师傅为了减少这刷锅的次数啊，就基本上很少刷了。但是这个山泉水非常的清洁呀、啊， 嗯， 而且禅寺过去的僧人非常多。这个粥啊，不停的天天熬， 嗯， 老有人喝，也有晚上也有值夜班的， 哦， 干脆这锅就不刷了， 可以少熬的， 因为从来没有腾出来过， 对、啊，非常的这个困难，刷一次。 咱现在这个锅是当年留下来的吗？ 这口锅确实是当年留下来的， 哦， 原来就两口啊，那两口确实遗失了， 哦、 遗失的这个就没法考证了，但是这口呢， 这也不容易啊，要把这锅弄走， 保不下来，很 难。这锅这宝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那什么呀？它下面好像有一个叫绒沙，绒沙桃还是绒沙什么？ 绒沙坠， 绒沙坠，绒沙坠。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构？ 它这个结构啊，从这个锅这个内部来看啊，它叫绒沙坠。 嗯， 过去的这个米啊，不如咱们现代， 对，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沙子还是有的。嗯，然后这个你倒进之后啊，为了不让师傅们还有咱们信众啊吃到这个带沙子的这个粥怎么办呢？ 嗯， 特地设置了这种形状，就凹进去了，底部是一个凹进去的地方，这个水一沸腾啊，粥一熬起来啊，那沙子由于它比重比较沉 啊， 自动就落到这个绒沙坠里了。 嗯， 然后绒沙坠从外部来看呢，它是个尖的尖锥的形状，它叫分火锥，能把这个火呀自然的向两侧来分开，均匀的受热， 有点像古代的那个，就古代的一种石器叫立，就是像隔河的隔的右半边，它大肚，然后底下是个尖儿，是吧？ 对对对。 啊，那实际上咱们这个锅底下是尖的吗？ 这口锅不是，现在剩这口啊是炒菜的。 炒菜的， 它 不是当年做粥的， 不是熬粥的那 口啊。对，那古代那个立，它是为了增大这个受热的面积，三个足的哈。 对对对。 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听众很多朋友都参与互动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是潭柘寺。那著名的导演冯小刚曾经在潭柘寺取景拍摄了一部电影，我们问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什么 ？A 没完没了 ，B 大腕 ，C 非诚勿扰 ，D 非诚勿扰二啊。很多朋友答的是非二。但是也有答的是大腕儿的，还真是有两个听众答的是大腕儿。我们先给大家播放一段录音，大家听听这是哪部电影，非常短啊，一会儿让郝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期间勤奋的生活突然变得忙碌起来，和笑笑分手后，勤奋欣然答应了香山的邀请，和一个叫萱萱的台湾女孩搭档主持一档名曰带你玩的旅游节目，专门介绍北京的吃喝玩乐。这段日子他和笑笑始终没有见面。 大家听出来这是哪部电影了吧？非诚勿扰二，因为萱萱都出来了。 对对对， 是吧？ 就他这里边没有说的潭柘寺三个字， 对， 但大家听，如果仔细听，有两个钟声，那个钟声的画面其实就是潭柘寺。 对，其实一个航拍的镜头，如果大家仔细看了一定会有印象啊。 嗯， 这个我就特别佩服我们的听众冰心 DBX 我们讲到哪一个，比如以前我们讲过长城，讲过山海关，他就把山海关所有的门票啊，就是因为不同景区的嘛，那一个景区群不同景区的门票都发上来，今天发的是潭柘寺观音洞啊，还有就潭柘寺的门票啊，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有一份这样的情怀啊，走到哪儿其实都是心情都会棒棒的、啊、 我想这可能是冰心他在DBS 他在这个收藏的一个门票， 对、 就看这个票价好像还是很早以前的， 就20块钱哈、啊、观音洞是3块钱，郝主任推测一下这是哪年去的？ 大概得20年前，15到20年前了， 是吗？啊，冰心 DBX 啊， 嗯，确实是 相约今年春天去找郝主任，再去一回啊！想想二乔玉兰都400年了啊，多看看他，一个老寿星是吧？ 对， 嗯，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会继续和大家聊潭柘寺的玉兰花，聊潭柘寺的故事。其实节目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再把那一绝也说一说， 一 那一宝，那一宝也说一说， 池鱼， 对，还有。潭柘寺啊，现存的另外一宝就是在观音殿这个西侧的龙王殿那儿一个石鱼。 嗯， 这个石鱼啊，相传是这个龙王献给这个潭柘寺的。实际上，经过考证，它是一块陨石。 嗯， 然后这个得到的人啊， 哦、 把它雕成了鱼的形状，捐献给了潭柘寺。 哦， 传说它非常的神奇，

心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风骚的脸天儿，古城之风的一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点32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推开潭柘寺之门，跟您说说潭柘寺里的二乔玉兰和这里面的文化和故事。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欢迎小强。 好，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还有一位呢是潭柘寺景区办公室主任郝新建先生，欢迎郝主任。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嗯，节目的下半时段同样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啊。我们知道潭柘寺已经有400年的历史了，其实在历史上它几度更改自己的名字。我们的问题是，当年康熙皇帝啊亲赐的寺名叫什么？一共3个选项 A 潭柘寺， B 秀云寺， C 家福寺。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精美文创产品一份。这一次把您的电话一并发上来。在这儿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啊，我们北京文艺广播24岁生日季已经开始了，春风得意，花开为你。那4月10号，也就是下周二，由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提供广播媒体支持的第17届法源寺丁香诗会即将举行了。那这也是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栏目举办的第一次落地活动。那一天4月10号下周二下午2点，我们的主创人员，我们的主持人将和大家一起在那儿赏赏花，读读诗，我们期待着，在法源寺期待着您的到来。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们，小强，我还有我们其他的主持人一并都会去啊，我们希望在那儿可以面对面的和你一起赏花啊。 下午2点， 下午两点， 4月10号，嗯， 4月10号啊，这个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举一下手。那我们继续聊聊我们这个潭柘寺啊，聊聊这个玉兰。其实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这个潭柘寺的两个宝贝啊，一个是那口大锅，一个是那条石鱼。其实潭柘寺里的故事特别的多， 对， 比如说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叫《永定河畔》，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潭柘寺里的和尚数呀数不清。刚才说锅够大，那和尚真的多到数不清吗？我们让郝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潭柘寺的和尚数不数不清啊， 嗯， 这是我小时候，我也是门头沟人，自小就听到了一句这个儿歌跟谚语。后来到了潭柘寺工作以后呢，确实了解了一下潭柘寺的这个传说啊是怎么由来的呢。潭柘寺在明清两朝啊是非常重要的皇家寺院，历代的皇帝跟后妃啊经常到潭柘寺来上香。而当年这个清代的乾隆皇帝啊，他一生六下江南，但有三次上潭柘寺。在他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到潭柘寺来啊，看到这么一个宏伟的寺庙啊，老方丈接待他，就问师傅啊，咱们庙里有多少个师傅啊。 嗯， 老方丈见到皇帝又想显摆显摆咱潭柘寺，就跟皇上说潭柘寺的和尚数不清， 就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对，我非常多，数也数不清。 哦， 皇帝一听，好家伙，我这个大清子民数也数不清还行，你这个庙里的和尚数也数不清那哪行啊，我今天一定要把它数清楚了。 嗯， 于是他就让侍卫搬来的凳子坐在这个寺院的山门口，亲自给每个师傅发钱，也就是当时的铜钱。 哦， 一个一个发，从早发到晚，还没有发完。 嗯， 皇帝带来的铜钱最后都给发没了。你想皇帝多有钱啊，他带来的铜钱都给发没了。 皇帝说，哎呀，带少了。 带少了，带少了。所以说呢，嗯，老方丈这时才跟这个皇帝说啊，是这个陛下您看啊，咱们四周的山上，哎呀，乾隆皇帝举目一望，四周的山坡上每棵枣树的树枝树杈上全都挂着一个铜钱儿。 哦， 这就是说老方丈用法力把这些树枝树杈变成了这个师傅，来让皇帝见识一下潭柘寺。还有一个版本就说呀，什么呀，潭柘寺这个方丈啊，他也是说白了，这个师傅也是为了寺庙的发展，想多建点这个殿堂殿宇，所以想跟皇帝啊多墓园点，但不好意思张嘴，怎么说，皇帝你赏钱的时候我多领点吧，然后就让这些师傅一个一个排队，前门领完后门再排一遍。 哦，咱转一圈再回来， 再转一圈再转回来。哎，实际上你想皇帝他多发钱发多了之后啊，他也有点 看着你脸熟啊， 看着晕了。嗯，但是 不过潭柘寺还真挺多的，因为皇上，嗯，当时好像就至少有几百个，几百人都得。 哎，当时 几百上千， 当时说潭柘寺僧人有3600多， 三千多， 三千六个， 那肯定记不住。3600， 转一圈就多长时间啊？ 对， 然后他排队多排几次，所以钱啊就发也发都发没了。 哦， 所以这么着才理解上说潭柘寺的也。这个僧人是数也数不清的。 嗯，其实说到潭柘寺里的怪事儿啊，还真是挺多的。除了寺里的和尚数也数不清，还有皇上的闺女当尼姑。嗯， 对，这个潭柘寺啊，在这个寺院的这个下边有一个下塔林，里边有一个僧塔啊， 嗯， 是一个这个女僧人的塔，叫妙严大师塔。这个妙严大师啊，是元代忽必烈皇帝的女儿，妙严公主。他为了这个父亲啊，这个一生的这个征战杀戮啊，为了赎罪，特地出家到潭柘寺，然后也就最后圆寂了潭柘寺。他每天啊，在这个潭柘寺这个观音殿啊，这个上香祈福，形成了手印、脚印、七印跟足印，就把这个砖呀，非常虔诚。 嗯， 日久下来，就把这个砖都给压出了印儿，嗯。现在还存着一对这个足印。供奉在这个潭柘寺的观音殿里， 这个是当时的原迹啊， 这是原件 啊，原件啊， 哦， 我们 可见之虔诚之心啊， 对， 哦， 其他的印记啊就被这个皇帝或大臣的后妃给请走了， 哦， 现在留在潭柘寺的就是这个足印， 足印，嗯， 对，是妙严公主， 嗯，这个还保存挺好的， 非常 拿玻璃罩给它罩上了， 嗯， 保护的非常好， 对， 非常珍贵的一个这个历史文物， 嗯，这是算是第二件怪事儿啊， 对， 还有就是屋顶上的神兽上铁链，嗯， 啊， 哪个屋顶啊？ 这个潭柘寺的这个主殿大雄宝殿啊，金碧辉煌，非常的宏伟。 嗯， 游客到了殿前啊，需要抬头去望。一抬头一看，一对螭吻，这个上面挂着两条这个金光闪闪的锁链。 嗯， 实际上前后是四条，但正面看是两条。 嗯， 好多游客就疑问说，为什么这个很少看到这个屋脊的螭吻上会有锁链啊？然后传说啊，这就是康熙皇帝到潭柘寺来上香的时候啊，电闪雷鸣。螭吻是龙子， 嗯， 龙子见到了真龙天子啊，是需要下来朝拜的。然后康熙皇帝一说，你别下了，你一下来就无法保护这个大殿了。然后后来康熙皇帝临走啊，发现像我要走了，他得跑了，没人保护这个殿怎么办啊？特地制作了这四条镀金锁链，把这个龙子拴在了这个大殿的这个屋脊上，是他的学名叫镀金见光稳带。 嗯， 这是传说。但实际上啊，我们经过考证，康熙这个皇帝这个人啊，也是一个爱好学习科学的人。 它这个由于潭柘寺啊是古建，刚才我说嘛，这个非常怕火，而且火的起因之一就是打雷，山区嘛，打雷嘛，他特地做了这四条锁链，是为了起到这个避雷针的作用， 对， 保护这个大殿。 这个殿打到金属上就倒走了， 对， 倒走 了， 嗯，就不会引起火灾。嗯， 我觉得康熙皇帝挺懂这科学大学， 对，他是一个很有科学精神的皇帝，哎，这个殿是无殿顶的是吧？ 对对， 嗯，也可见他这个品级是很高的， 高的。 嗯， 潭柘寺的这个刚才说嘛，先有潭柘寺，北京城这个古语啊，传说这个明成祖朱棣啊建这个紫禁城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规模格局是仿照潭柘寺来的。 哦， 紫禁城故宫有房是9999间半，而潭柘寺呢是999间半， 差了9000间房。 对，这个样式跟规模啊都是很 像。对对对，就是中路啊，那个西路、东路，反正是往后边有山有花园。 对， 真是。 看它这个屋顶，就是品级非常高的啊， 非常高的。 嗯，我们说了三件怪事儿了啊，还有就是千年的古树会算命。这个大家秋天去的时候，哎呀，那个银杏黄的灿灿的金色，特别好看啊！这个树怎么还会算命呢？ 这个潭柘寺在大雄宝殿后边啊，有两棵这个非常宏伟高大的这个银杏树。 嗯， 其中东侧的这株啊叫帝王树，西侧的另一株呢叫沛王树。这两株树的名号呢是乾隆皇帝御封的。每年的这个秋季啊，这个树叶金黄的时候，非常的美丽庄严。潭柘寺啊，这个树为什么叫帝王树呢？乾隆皇帝到潭柘寺来的时候啊，看到这棵树啊非常的宏伟高大，而且它这个树银杏树啊也叫公孙树，它每一代这后代长成之后啊会跟主枝啊合抱在一起。乾隆皇帝就想，我的这个大清王朝要是世世代代子子孙孙能够永久的坐下去，像这棵树一样子孙昌盛就好了，所以御封此树为帝王树。而这个皇帝封这个古树有封号啊，像有些树啊封为侯，有些树封为这个 北海 平将军的， 对， 都有，但是封为帝王的仅此一株。 哦， 而且还特地给他配了一个沛王在旁边，不能是孤家寡人啊。 嗯， 哎，另外御封了一个叫沛王树。 嗯， 当时好像还有传说说这沛王树其实是原来找个伴儿，本来想一公 一雄一雌， 本来想是一公一母的，但实际上啊，由于在寺庙嘛，实际上一公一母也不太好。它是另外这棵沛王树呢，也是雄树。而真正的雌树在哪儿啊？在旁边的这个行宫院里有两株这个雌性的银杏树。 这银杏雌雄怎么辨别啊？ 雌树是结果的，雄树是不结果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种行道树，一般是雄是雌？如果还是看到结不结果， 还是结不结果的？ 这叶子都是完全一样的， 叶子都是一样的。 哦，这也挺有意思哈。 嗯， 说算命，您 对对对，没算命呢。 这有点意思，其实。 然后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潭柘寺这棵古树会算命呢？ 嗯， 这个有句老话传说啊，说潭柘寺这个帝王树啊，古代没有一个帝王登基，它长出一个新杈。没有一个帝王驾崩呢，他就会折掉一个枝杈。 嗯， 这个传说历来很久了，乾隆皇帝也听说了，他到潭柘寺之后呢，跟方丈了解这个事情了，他有点不太相信，于是这个方丈就把他这个带到了这个帝王树下，说皇帝在地下，您在这里感受一下，看看我所说的这些话是不是真的。传说立马这个帝王树的这个守护啊，然后就化作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还有白胡子一个老先生，就过来给皇帝乾隆皇帝给他算命，而且说的非常的准确。乾隆皇帝听后啊就非常认可了这个说法， 嗯， 结合着他刚才的想法，希望子孙昌盛，所以才御封了此树为帝王树。 嗯， 当然还有一种传说，好像说当年比如说那个当那个咸丰啊，包括嘉庆皇帝他们刚登基时候，好像真是有新树杈就 长出 了， 包括咱们末代皇帝溥仪到潭柘寺解放之后啊，还有潭柘寺来参观，特地指着潭柘寺这个西侧一个就歪歪斜斜的一棵小树来说，你看由于我不成才，所以才长成了这棵小树， 你想 歪了， 对，长歪了呀，而且没成才啊。你想溥仪啊，也是皇帝的皇家的这个后人啊， 对， 连他都认可了这句话。 末代皇帝嘛， 对，末代皇帝，他都认可了这句话。 对，当然这是传说了， 对，这是传说， 演绎传说啊， 就是 为大家有意思。 溥仪当时那种心绪，他看见哪个歪树杈，可能都说哎呀。 实际上，我感觉啊，这就应该是啊，这皇帝统治阶级啊， 嗯， 他为了保住这个，让他自己这个龙椅啊神圣化。所以才把这个树啊封成一个帝王树，把它神化了。 对， 既神化了一棵树，也神化了他自己。 对，他想天人之间有一种衔接， 对， 让他自己显得更加的怎么说高大上啊。这我们说到第四怪，其实还有一个第五怪，就是大殿上的香炉上封条啊，这啥意思？ 啊，这跟乾隆皇帝也有关系。 哎、对啊， 这乾隆皇帝没少去，一共去了三次是吧？留下这么多传说啊。 确实是乾隆皇帝跟谭氏寺啊结下了不解之缘。 嗯， 他到谭氏寺来的时候呢，也给谭氏寺带来了巨大的这个福慧，其中福慧之一就是什么呀？他捐献了很多的白银来用于扩建这个谭氏寺，所以谭氏寺呢就把乾隆皇帝尊称为财神爷。 哦， 财神爷。然后呢特地还为这个乾隆啊在寺里边修建了一个殿，把他这个乾隆的蜡像塑好了之后供奉在这个殿里边，还当时有一个俗称啊叫皇帝财神殿。 皇帝财神殿， 对，皇帝财神殿。然后但是皇帝毕竟是凡人啊，他不是这个佛菩萨呀、啊 嗯、 是不能受香火的、 哦、 所以虽说他的殿前有香炉，但这个香炉就给封条给封起来了， 不允许这个香客上香、 哎、不对 不,、哎、不能给他香火、 嗯、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参拜他，但是你不能给他上香。 嗯， 他毕竟是凡人嘛。 哦，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五怪。其实我今天咱们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哈，我当时就是大概想了两句话，我觉得可以总结一下。 嗯， 就说叫什么叫一绝是玉兰，一绝二谚语 啊，二谚语 啊、 嗯， 然后二宝五大怪， 嗯， 是这么说的。 基本都说到了啊。 对， 其实潭柘寺和皇家和很多历史名人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故事。节目的开始啊，给大家出了一道题，我觉得大家答得特别好啊，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鉴于答得这么好，咱们加题一道啊啊！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康熙皇帝亲赐的寺名叫什么？因为潭柘寺在历史上曾经几度改名嘛。我们的选项有潭柘寺、有秀云寺，还有就是嘉福寺。我们听说答得特别好。其实节目开始的时候，想这个题的时候还想了一个，因为潭柘寺的这个二乔玉兰非常有名。我们问的一个问题是下列哪种老北京的传统技艺和玉兰这种植物有关系啊 ？A. 棕人儿 ，B. 毛猴 ，C. 兔爷。您这次要再答对了，我肯定就选您，把您的那个电话也一并发上来啊。那其实刚才小强说我总结了几句话， 嗯、 那除了这几句话之外，很多名人，包括这个晚清的慈禧， 对对对 啊，他也非常爱去潭柘寺，也留下了痕迹。这个痕迹啊还很低调，如果您不知道的话，绝不会发现。但是如果有像郝主任这样带着你游玩的啊，你给你讲，你就会发现哦，真的是这样。我们说说他和慈禧有啥过往？ 好的， 嗯， 这个慈禧啊，也是对潭柘寺情有独钟。然后在潭柘寺留下的印记是在哪儿呢？就在潭柘寺的中轴线的一个主殿上，也是叫毗卢阁，在它的后脊上有一个浮雕砖雕，雕刻的图案是什么呀？中国传统的图案叫龙凤呈祥。但是这个龙凤呈祥呢，跟其他地方的龙凤呈祥可是不太一样的。传统的龙凤呈祥啊，是龙在上，凤在下，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嘛，男尊。男性比较尊崇一些，所以都是 皇帝是龙， 皇帝是龙、嗯、皇后是凤，都在下边，所以是龙在上凤在下。这个龙凤呈祥呢，是凤在上龙在下，正好反过来 要上天了。嗯， 因为传说这慈禧太后啊，为了凸显自己的这个地位，特地在潭柘寺让他的这手下做的这么一个实验，雕刻了这个浮雕，看看大臣有什么反应、 哦、 结果雕出来之后呢没什么反应。他在他死后啊，在清东陵也有这个图案，凤在上、 哦 龙在下。 嗯， 就是看到最早的时候也看到那个电影火烧圆明园一开始的那个段落，记得就是、 哦、 当时他还叫也叫玉兰， 叫兰儿好像是吧， 兰 贵人 兰、嗯、对。然后他当时是有一个石匠也在刻这个什么，他说如果以后我要是进宫，然后有什么怎么样，我就要让这个凤在上边，对吧？真是这样。 嗯， 确实是的， 这是一个虚构的、嗯、但是有历史依据的细节啊。 对， 嗯，那现在我们走到哪儿能看见这个东西？ 就在这个刚才说的帝王树啊，顺着帝王树往上就是二乔玉兰。 二条玉兰，再往上一点就是毗卢阁。毗卢阁的背面的这个房脊上就刻着这个浮雕，叫凤在上龙在下的这个浮雕， 就一定要走上去， 一定要上去。 对， 对， 就在正面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到了毗卢阁再顺着这个白塔一绕过去就能看到了。平常游客可能会忽略那条小道，但是今天给介绍之后呢，希望大家去了之后呢可以去参观。 对，去找一找、这个、 有意的去找一找，看是不是 凤 在上。 对， 凤 在上，对， 儿子的传说还是很多的，今天只是说了很少的一部分。 其实这个我据我知道，好像咱们现在这个潭柘寺传说已经是北京市级的非遗了， 是的， 也是一个大家应该关注的一个非遗的这么一个项目，等于是。 那其实出了两道题，我们这时候到揭晓答案的时候了啊。第一道题就是历史上康熙皇帝亲赐的寺名叫什么？正确答案是哪一个呢？我们请郝主任给揭晓。找一下，是潭柘寺、秀云寺还是嘉福寺？ 正确答案呢是秀云寺。 秀云寺， 对对，它的一个在这个潭柘寺的山门这个一块牌匾上面写着“敕建秀云禅寺”，敕建就是皇帝下令兴建的这个寺院， 对， 秀云呢就是潭柘寺当时御封的名字。禅寺嘛，秀云禅寺。 其实郝主任一开始就介绍了， 对 那个西晋的建的时候叫嘉福寺， 对，那个时候就是规模是比较小的。 但为什么大家都说是潭柘寺呢？ 因为潭柘寺这个名字是实际上历史上没有被官方封过的，是民间的一个俗称。因后山有龙潭，而四周的山上有很多的柘树，所以俗称为潭柘寺。 对， 也就是说，其实你皇上爱怎么封怎么封，我们老百姓怎么该怎么读还怎么读，该怎么说还怎么说， 就是潭柘寺了哈。 还是老百姓口传下的这个名字呀，叫的比较广泛了。 那其实刚才又加了一道题啊，就是说，下列哪一种老北京的手艺和玉兰这种植物有关系？有棕人，有毛猴，还有兔爷啊。这个我们听众可厉害了，我答完之后，那个冰心地板一个字说毛猴。我用玉兰做过，好厉害啊！这个也确实是咱们传统的老北京的一种，算非物质文化遗产吗？ 是哈， 因为对它也是用 就手工艺非常好的一点， 就中药做成的嘛。有蚕蜕，那个就是小人的胳膊腿儿。 对， 然后辛夷其实这几天玉兰开了，可是它一个冬天都是以那种。心仪木笔花的状态，毛毛的啊，就一直在那儿，就很挺立的，没有开放的状态。那个东西叫心仪，通身绒毛，是做毛猴的主体，就躯干部分。那还有两味中药呢，就是白及，它主要是粘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木通，它主要是做猴的帽子啊什么的，也特别有意思啊。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冰心 DBX 吧，这是一位老听众，而且今天答题答得特别好，当然很多 大量门票 对像爱尔美品会啊，苏卫东啊，就欢迎你们都去4月10号丁香诗会我们的落地活动啊， 也欢迎大家去潭柘寺啊， 对，潭柘寺， 潭柘寺等着大家， 对，有功夫玉兰呀、丁香啊，花开为你春风得意，这都不能落下，是吧？春天是最美的季节，是赏花的季节，天气好了的时候呀，不负春光。那今天也特别感谢郝主任能做客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也感谢小强，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再见。 沿春路几绽放，春风吹拂青苔下，花一丝兰香飘飘，能挽家乡。日月交替时，褪下白羽翼，只愿余生能伴你圆梦想。曾是走的艰辛，过的刻骨，寒冷的冬度，春暖开始绽放，却不愿攀附，愿落地奉献下。谁愿意擦手捧的泪光？玉兰花，玉兰。 打折了，打折了！北广购物周年庆打折了！4月1号至4月4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2折优惠。